哎，昂伯，今个星期终于有单 hit 嘢啦，咁就係呢个马式真案啦，咁昂伯点睇呢？咁本来想讲其他 topic 嘅，咁但有啲咁 hit 嘅嘢冇理由唔讲㗎，係咪？ 冇得唔讲啦，虽然就如果睇齐啲新闻报道呢，咁就真係人都做专家㗎啦。咁但係呢就难以理解嘅嘢始终係有嘅，即係边个都讲唔通嘅。即系讲唔明点解系，即系个逻辑喺边咁啊？ 系 即系点解佢唔呢十年佢唔翻嚟咧？咁 咁对于啲八九十后，其实呢单案咧就比较新颖啲，因为都唔系我哋嘅年代，我记忆入边嘅，即系唔系我哋嘅集体回忆嚟嘅。OK 啊， 但系我哋都唔系嘅，不过即系即系不嬲诶，你话集体回忆应该系嘅，因为系高登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系咩？ 高登讲得最多噶嘛，即系想唔记得都难啦，咁样先记得翻嘅啫嘛。 系咩？ 当年即系芸芸众生里边嘅一件新闻嚟啫嘛。 不如我哋调翻转讲啦，讲啲新闻先啦吓。 今日 嘅 新闻 先啦，譬如讲今日啦，我哋而家录音咧就系星期三嘅 ，OK？ 啊， 咁即系出街噶啦吓。咁啊，今日阿梁爱诗好似有啲利益冲突嘅情况出现喎，系咪啊？ 被质疑啦，嗱，即系何谓之利益冲突咧？即系嗰个法例就咁嘅，即系其实就系 common law 一个原则嚟嘅。所有做律师好大律师好咧，你第一个即系做任何嘢嘅考虑咧，就唔系考虑你自己嘅利益，一定要考虑客户嘅利益先。 系。 咁如果你唔系咁做咧，你就系即系 breach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即系专业行为操守嘅问题。咁啊严重 系 啦，轻则就警告啊。重則呢就是除牌的。咁何谓之利益冲突呢，咁常识嚟嘅咗。即係有啲嘢你自己做，你个客可能某简单就係你比如代表緊个客啦，但係你有另一个客，哇你仲係利益大嘅，咁你就一定话俾你个客听，或者你基本上係要即係 AB 咁啦，而家你代表个 BB 要打交嘅啫，好少钱嘅啫，但係 A 嗰个呢就系、是、好多钱嘅，系嘛？帮即系老细嚟嘅，帮衬你做好大生意嘅。咁咧，你就一定要有利益冲突咧，即系 A、B 打交咁样，咁变咗你就一定要讲清楚俾 B 嗰、那个，唔系同埋唔系讲清楚系唔可以代表 B 嗰、那个。如果你有即系、就是、有利益冲突， 系 梁伟斯嘅情况咧，佢有冇利益冲突咧？当年啊，佢代表紧边个咧？代表香港啊，香港政府嘛。 系。 佢個最大客人就係香港政府啦，即係全體港市民嘅利益，所以你做得呢個位一定百分之一百，你要顧住自己嗰、那個即係做嘅嘢咧，千件可以同 係非常重要嘅。 冇錯，任何嘢都唔可以同自己嗰、那個、即係你自己前途點樣另一回事，係咪、啊？有啲行業唔做得翻添啦，即係比如法官啊嗰啲唔翻得去嘅，唔翻得去個行業，唔可以再做翻律師嘅。咁啊，张银龙都要过冷河啦，吓、啊，即系做翻律政司系做得翻嘅，因为以前系唐明志咁留唔做，都喺法庭碰过佢添，即系佢有做嘅。咁啊，梁老师系做得翻，咁但系佢而家系咪律师就唔知嘅，即系冇正式 check 一 check， 可能即系报纸都冇讲，上律师公会查一查佢，因为佢个身份咧就系顾问嚟嘅，咁顾问都可以有律师嘅， 系 顾问都系律师嘅，即系喺大嘅律师行咧。因为好多时候你要涉及做其他法律嘅嘢，比如美国咁啊，咁美国律师嚟香港冇牌噶嘛，大陆律师嚟香港又冇牌噶嘛，但系佢比如处理嗰啲嘢咧，佢咪需要有个专家咧，系咪？即系其他法制嘅专家咧，咁嗰个专家嚟香港冇牌啫，但系佢可以做当系顾问咁样，就喺间律师行度诶 tag 住喺度咁啊，做晒啲嘢咧，依然可以。 系， 但系即系佢唔会正式有啲签名啊嗰啲咁嘢啦，佢唔系香港 practice。咁另外有啲系一人。即系佢又唔系打工，佢又唔想打工，佢又唔系做 partner， 咁但系佢想做下生意，即系嗰啲年纪大嗰啲，或者佢生意唔好嗰啲咧，咁咧嗰类咧咁黐咗喺个律师行度，咁又可以叫顾问嘅，但系嗰啲有牌噶啦，即系正式都要买保险啊，正式 即系顾问分两种啦，一种就有牌同冇牌嘅。 冇错，咁而家唔知阿梁老师有牌冇牌，如果冇牌咧，咁就催佢唔涨啦，即系佢离休阿婶嚟嘅啫，咁佢识咯咁。有人俾錢咁就出佢唔涨嘅。如果佢仲系律師咧，就可以向律師公會投訴佢嘅。即系話佢當時嗰個決定係有利益衝突嘅。 OK， 因為今天你發覺即系咁唔啱，咁咪要查佢啦，正式查佢啦。 因为你做个当时做的决定，原来是你有喂，甚至无系可以系查 ICC 啦，收受利益啦。 系， 但系最少嘅利益冲突啦，因为你可能系喂我打工，咁嗰间律师行有生意，咁我都系有啲利益，有啲好处，但我唔系一蚊蚊咁收落袋啊嘛，我都要做嘢噶嘛，吓、啊，俾工作我做啫，咁收翻标准价咁样，咁系利益冲突，就唔系算系贪污，但系都系冲突。系咪？咁呢个情况咧，梁爱诗就要即系吓各方英雄继续追究佢啦。佢系最后嗰日，原来竟然系佢最后嗰日，咁啊陪埋个即系揾埋阿江乐士咧，就通知呢个马色珍嗰边嘅律师。 按耐不住咁啊，好似叫 唔系得意罪嗱。即系咁，你知啦，美国总统咧有特赦权噶嘛，通常最尾嗰日就特赦人。 O K， 习惯系嘅，最尾嗰日翻去咧就系签晒啲特赦令，咁咧就系好衰噶啦，好多时，但系都明知噶啦，咁样咧分分钟系买噶啦，嗰啲大财团啊，嗰啲咁多人都算嘅，咁人哋接受啊，有个扣场，但我哋个扣场真系唔肯接受呢啲咁嘢噶嘛， 嗯， 系咪？真系唔肯接受噶嘛，咁佢最尾嗰日。啊，咁江乐士都退休咯，咁你总之你夹埋咁样，咁成件事就系咁啦。咁、 okay. 你话即系有罪冇罪咁，我哋要留意一样嘢嘅，通常我哋系有罪推定嘅普通人。 普通人系啦、 啊。问下自己，你系咪觉得系咧？咁个个都觉得系。咁但系呢个就系基本上唔啱嘅，呢个思维就唔啱嘅。 我哋无罪推定嘅，咁我哋嘅法律系吓。 无罪推定， 有罪推定咧，就系、是、要过咗呢个深圳河嗰度先有罪推定嘅。O K， 都唔系嘅。点解有无罪推定呢个原则？ 唔系噶，嗰阵时我读呢个通识嘅时候，佢即系上 嗰个系律师嚟先，识唔识中国法律嘅先？嗱，好大问题啊！通常系偏见嚟嘅。 啊，嗰、那个都系几有威望嘅一个。 我记得好早期啊，阿黄宏发系咁讲嘅。咁、 啊、 政治学啦，中大 系咯，佢都系中大政治学出嚟嘅，咁费事 系咁，佢都叫做系社会科学啦。 当年教我通识嗰个话咩？喺大陆咧就有罪推定嘅。 嗱、okay? 呢个就好唔啱嘅咁样。 系啦， 好唔啱嘅呢个讲法好唔啱。即系唔系嘅，基本上佢已经行咗冇罪推定啦。因为而且佢正式改咗宪法。 O、okay? K。 改咗宪法，改咗刑法，即系好似系1997年添嘅。咁咧 系 一个1982年嗰个刑法，咁佢正式改咗、 啊。 就系、是、未有即系刑事检控，即系未定罪之前咧，所有人都系。无辜嘅咁样，咁以前苏联都唔系噶，结果系1977年苏联都改咗个宪法，特登系加翻无罪推定。咁呢个依家已经系普世标准噶啦，冇人。但系做嘅时候点样？咁当然呢个另一回事咧。 系执行嘅另一回事啦，唔讨论啦，大家心照啦吓。 咁、啊、因为我哋冇罪推定咧，唔系即系因为普通人谂嘢系有罪推定嘅。 啊， 即系咧，你警察查你个，系。咁跟住拉咗你，保釋外出，咁你個假設係咩咧？你直接、一般人直接個假設就係佢有罪，係啊，唔單止一般人嘅，阿陳兆仁俾人拉嗰陣咧，我啊好記得嘅，東方訪問嗰兩個人，一個係陳鑑林，一個咧就係梁國雄，係好熟做啲説會啲人，兩個人不約同都講，廉署查得咧，多數係噶啦，講過啲咁嘅説話嘅，查就當係噶咯喎。因为廉署咁，事实上廉署告咧就系八九成入罪嘅。 O K， 系咪？刑事检控香港都系九成入罪嘅，入罪就系上诉都系九成，即系维持嘅。所以入告得嘅机会，入罪机会系高嘅。 O K， 啊，咁所以一般人有呢个错觉咧，系正常嘅，觉得你查咩成咁，但喺制度上咧就唔可以假设，佢已经有罪嘅。 冇错，系啦。咁翻单案啫，其实单案系点样样嘅，即系马色珍案咁样样吓，马色贤、马色珍咁样样，佢、 哦、 当年系因咩事要所以要吓弃保潜逃呢吓、 啊？新闻就应该都详细解晒噶啦，咁即系涉及一啲贩毒嘅案件啦，同阿跛豪有关啦。啊，咁阿跛豪当然系入咗罪啦，系嘛？咁佢又肯指证一啲人啦。咁但系如果睇翻，唔知八个定七个定？七个定八个咧，即系被告咧，就系得一个入咗嘅，最终其他嗰啲都系唔够证据嘅， 系 即系甩晒嘅。有啲系入咗，但系上诉又甩咗咁啦，系咁就你又可以假设，即系马色珍咧，可能都系呢个类别嘅，即系啲证据唔够嘅。咁、但系当时就arrest 啦 ，on bail 啦，咁样嗱，有啲讲法话佢一弃保潜逃又犯法，呢、這个又错嘅。 嗯 歧视系错嘅，系94年先有呢条law嘅。咁其实都系唔啱，我觉得呢条law，即系有条咁嘅law系唔啱嘅。 嗯。 点解咧？因为 bail 呢样嘢系人权嚟嘅， 系 人权嚟嘅，即系唔应该咧。嗱 ，bail 嘅意思系一个合约嚟嘅啫，比如我等低100万，我保证我翻嚟咁解嘅啫。 啊。 咁唔等于咩？我翻唔到嚟，我有啲急事唔去啊咁，我即系违约啫嘛，违约就俾咗个100万你啫嘛。所以以前嗰、那个担保咧，即系个 bail 咧，个保金咧，其实就系最大件事噶。咁当然啦，你可以涉及就系你 bail 过走咗佬咧，就应该系唔再俾个 bail 啦。即系如果有 bail 走咗佬嘅人，即系拉得翻，即系揾翻，咁就唔俾个 bail。咁但系唔等于佢走咗去咧，就系、是、一定系犯法嘅。咁當然而家就有啲即係簡易治罪條例啊，咁啊加咗一啲條款啦，可以當佢犯法啦。咁我覺得一般法庭咧，就係、是、如果你都有啲理由咧，就算噶啦，就好少話真係即係因為走咗 bail 咧就作啱嘅罰款就算啦，或者係充公咗個保證金就算啦。 半 點加作用啫喎，踢保啊都係啊。咁啊，即係個保證金就係最大件事啦，因為合約嚟噶嘛呢、這個係、即係保證我翻嚟咁解啫嘛，擺低筆錢咁。咁但系如果真系有问题嘅咧，系唔得保释噶嘛？即系特别严重嘅罪行，谋杀啊嗰啲，佢一定走人嘅。 系， 系嘛？你系谋杀嗰个，你都走啦。一俾你保释，你唔走咗去，严重伤人坐10年8年或者终身嘅，嗰啲都会走咗去。所以走咗去，你话等于咩咧？唔等于佢犯咗法。不过咧，一般人咧就会有一个唔好嘅所谓 inference， 即系一个推论。 嗯， 咁如果佢系俾陪审团审咧，咁啊弊啦！你俾高登嗰啲人审，你当高登系普通人，咁啊弊啊！ ordinary 啊嘛，嗰啲 即系你系讲法治嘅精神嚟讲就唔妥噶啦，因为个个都假设咗系噶啦，跟住会有一个好自然嘅讲法就系佢唔系做乜走咗去啊咁啦吓，咁、你唔知嘅，其实佢自己走咗去咁，可能黑社会仇家多咧。 当然啦，因为普通人咧，譬如我哋咁样咧去了解案情咧，除咗去睇啊当年嘅新闻纸啦吓。 OK， 新闻纸啊，点解讲啲新闻纸嗰个字咧？因为咧呢、這个咁嘅名咧就喺嗰套戏叫《跛豪》啊，吕良伟做嗰套咧，咁其实都讲晒个案情出嚟，但系讲系点样样噶啦 ？OK， 系。 咁、如果我哋睇嗰套戏咧，咁啊都系当正嗰件事系真噶啦，咁就唔得嘅。咁现实嚟讲咧，其实咧喺法律程序咧系讲 大有分别 嘅咁样样吓。 大有分别。嗱，咁而家大家都知啦，嗰当然发生大约嘅事就咁啦。咁当时系按 bail， 咁跟住佢就。就嚟咗境啦，去咗台湾啦，咁啊冇引渡啦，咁就一直都冇翻嚟啦，七八年，七八年，咁啊廉署成立咗啦，咁嗰个法官就高富啊，叫做我仲记得高富，咁咧好冇瘾啦 ，bail 嗰个，咁但系问题即系你又冇得唔俾嘅，当即系其实系正常程序嚟嘅，因为嗱好简单，如果佢系冇罪咧，最终。咁你无啦啦如果困咗佢半年咁，跟住发觉冇罪咁，冇得赔嘅，亦都冇理由，即系 liberty 嚟噶嘛，人身自由，你冇咗半年咁好唔啱噶嘛。所以话原则上咧，法律嘅精神咧，可以俾保释都应该俾嘅，都应该俾嘅，合理嘅呢样嘢。咁只不过走咗啦，咁走咗系唔等佢犯罪嘅，因为你唔知佢有咩理由，可能有啲系佢惊咧佢入到监仓可能惊。有生命危险咧，咁好多嘢即系唔知嘅，系咪？ 系， 好啦，到今天啦，到今天亦都要搞清楚喎，佢冇咗证据咧，就唔等于个人冇犯罪喎，又系两个概念。 嗯， 系嘛？好多人又混淆喎，法庭话佢冇罪，还我清白啦，即系陈志云咁。喂，法庭可能因为证据唔够嘅啫。 系， 咁同你清唔清白其实两回事。呢件事嚟讲咧，就不幸地咧，即系唔知幸定不幸啦。其实就社会已经判定咗噶啦，马识珍佢个身份，即系判定咗噶啦。其实佢两个身份嘅，一个系一份好大报纸嘅创办人啦，系嘛？咁嗰张报纸以前仲系唔错，咪即系有一段时间系做嗰啲小市民嗰啲申诉版啊嗰啲。嗰年代啊，70年代、80年代几好嘅一个。 我屋企系买东方嘅 ，OK。 即系对小市民其实几关心嘅。我记忆中就系佢肯花好多人力物力去做嗰个投诉版，系东方投诉版。咁都算系有一个好有贡献嘅一件事啦，做咗张咁报纸出嚟系嘛。咁、但系咧，啲人就唔会记住呢样嘢嘅，梗系记住你曾经即系涉及毒品就走咗去嘅。咁而家因为走咗去咧，就一定系假设咗咧，一般人嘅意念里面咧，佢系一定有事噶啦。咁样 系 咁 大家有心机就睇多啲新聞里面嘅详情啦。佢嘅即係佢大佬啫，咁就係佢牵涉。 咁亦都做好多慈善嘅工作嘅，咁但係呢我哋现代社会呢 咁係两回事。 就唔係封建社会就功过呢就唔可以相抵嘅。 都有啲考虑嘅，但係即係两回事啦。 係冇错係啦。 两回事啦。咁呢就佢自己又话唔係啦，即係佢自己嘅 story 啊，睇你其实呢样应该睇东方嗰啲报道，咁佢即係讲佢嘅 story 㗎嘛。咁我哋都听埋对方嘅 story 啦。但係听完之后，咁你普通人都係有个感觉嘅，咁但係问题如果係冇证据呢 ,ONE, 咁控方唔提供证据呢，係咪等于佢係冇罪呢？嗱，呢个又要做啲分析啦。而家梁慕斯当日加埋嗰个刑事檢控专员话啊，我又搵律师问咗啦，冇事咁。呢啲呢我提醒大家呢，其实係可以做假嘅。 啊， 係可以做假。点解呢？我系律政司，我搵一个人，一个大律师，叫佢俾意见，俾晒啲资料佢。我收起咗啲资料呢，咁佢个意见就係点呢？唔够证据，唔够。就係、是、按你俾我嘅资料呢，我嘅意见，我嘅法律意见呢，就是、你唔可以告啦，告唔入啦。咁咪得？咁咪得㗎啦。 嗯。 所以呢样嘢一般人唔好以为话我搵咗独立大律师就係大晒。係咪都要监察住佢㗎，有述出㗎。我自己系见过一单啦，好近嘅啫。雷曼审嗰阵，雷曼审嗰阵，即系咧，唔系审，告嗰个银行经理啊嘛。对方系出咩咧？邓肯资深大律师啦吓、啊，然后狄近士成队律师，阿、汤家骅个老婆都系狄近士律师嚟，系其中一个律师，成队律师咁好嘅准备喺地方法院，政府出个咩咧？出个三年经验嘅律师，普通律师打做控方。咁咪俾人嘈到散晒啦，当然技术上呢就输予晒。喂，佢有心唔放佢嘅时候，即係嗰单嘢唔想告入中银嗰个经理咁样啦，两个都係係出个好普通嘅律师，而对方呢係御用大律师，係咪 啊， 咁你系咪一定输政府？但佢话我已经做咗啦，嗱告咗啦，咁跟住就冇啊，冇人告过啦。呢啲咪蛊惑囉，即係政府其实可以做呢啲蛊惑。即系咧，如果我要放佢咧，我有律政司咧，咁我收起啲证据，然后叫即系外判嘅大律师去俾意见，佢俾嘅意见翻嚟，喂，有啲嘢应该仲有嘅，不过按你俾我嘅嘢，我就认为咁啊告唔够啦，咁佢就话外判大律师认为冇得告，系咪？因为人哋讲话冇得告，可能系你俾呢啲资料，我就觉得即系佢只能够咁 comment 嘅啫嘛。甚至乎佢可能系正常嚟讲，而家律政司咧，你政府里边即系警察写过去咧，佢认为你呢度仲可以查咧，佢会俾个意见叫你查噶嘛？ 系， 系咪？所以唔等于咩嘅，即系外判大律师可能话你其实有啲位置可以再做多啲嘢，似乎咁咧就得啦咁样。咁问题我唔讲呢啲，就系出嚟话俾你听，外判大律师话冇得做喎咁咯。咁所以就告诉对方马识真个律师冇啦。冇事啦，我哋唔够证据啦咁。嗱、那个蛊惑喺边度呢？你见呢佢唔敢返嚟。 嗯。 十年啦。调转嚟你政府俾咗个讯息，当然亦都打破晒政府关系啦。话咗冇证据啦，我返嚟一定冇事啦。你返嚟最多就俾佢锁一锁啫，运几日。咁你一个庭又认咗，唔好意思啦，弃保潜逃啦，罚款。咁就回复自由噶啦，点解唔翻嚟？ 啊， 嗱，呢个我谂到今天都谂唔明噶，你谂唔谂得明啊？ 有啲嘢我哋唔知咯。 如果你系马识真嘅律师，你系咪要考虑多啲啊？或者你系佢个家族？ 系，即系佢多个资，佢得个资讯，当然比我哋普通市民系多好多啦。 而家冇俾到你噶嘛，好多嘢，十有单嘢咁，有啲 咁嘅嘢都系， 我哋佢唔挂，我哋唔知噶嘛。佢一定係有啲嘢考虑緊，返嚟係唔安全嘅，所以佢唔返嚟。到今天都希望你取消咗个嗰、那个通缉令先，咁呢佢先返嚟。係安全好多。嗱，其实都未必定安全㗎嘛。嗱，我諗到啦，即係当呢个纯粹猜测啊，纯粹猜测。佢可能係话冇事，不过你返到嚟我又可能有证据㗎喎。 即系你，我依家话你冇证据，但我翻到嚟我有证据，咁我系咪由头再考虑过咧？即系喺律政司或者警察嗰个角度，我咪仲可以再告？我唔系应承到你话嗱，最安全系咩咧？当然就系个特首特赦咗佢啦，系咪？ 系， 但系冇一个特首肯啊嘛，依家冇一个特首肯，只系话俾你听证据唔够啊，翻嚟都告你唔到啦咁。但系翻到嚟有证据出现咧？系咪？即系你喺佢嗰度讲，系唔系好信？即系好明显系唔信呢个香港政府。咁唔信系唔信个特首啊，定唔信个嗰啲公务员咧？个特首系信得过嘅，系咪？ 系。 啲公务员就好难讲嘅，系咪？因为董建华都俾啲公务员玩啦，由董系啊梁啊阿曾荫权好啲啦，因为佢都公务员出身啦。梁爱诗唔系公务员出身噶嘛，一直都俾公务员玩，将佢啲嘢拎出街啦。而家呢个袁国强都系啦，都系俾人拎出街啦啲嘢，系咪 ？OK， 即系公务员里面好多嘢都佢扇出去，系拎出去，你来佢唔好。好啦，如果你而家梁振英拍下心口，你翻嚟我特赦你，咁佢就即刻翻得啦。佢唔系。唔系、哦，依家冇影响到你、哦。 嗯， 咁你敢唔敢翻咧？ 啊， 咁啊，我系佢，梗系仲有啲嘢未拆掂啦，即系危险啦，系嘛？ 系， 即系佢都觉得危险啦，系咪？我哋又睇下边啲人系想即系唔介意佢翻啦。咁当然啦，即系反为揸权嗰啲人觉得冇所谓啦，一单半单系嘛？你睇下咩啦？呢、這个梁爱诗当日狐仙自己 friend 咁放咗啦，系嘛？ 啊， 呢、這个可能就系、是、喂，即系撑特首喎、哦，啊个报业咁样，自己有咁、哦、样打好关系喎、哦，咁样喺佢哋讲政治考虑嚟嘛，所以佢可能系觉得冇事啦，算啦，咁小事啫，咁样世界梗有啲人公平啲啦，即系梗有啲人恶啲嘅。但系你喺警察嘅角度啊，任何一个执法者嘅角度咧。呢件事系好侮辱嘅。 呢个比呢个社会运动咧，去闹警察咧，更加挑战权威。 系啊，系啦、啊，因为喂， 系即系你示威咁都系、啊。 你话事，我话事先。 嗰两样啫嘛。 你见香港黑社会好，澳门黑社会好，去到一个 level， 即系王气一定要大过你嘅。如果唔系，佢好惨噶嘛。 佢冇生存空间啊。 系啦、啊，你话即系黑道嘅冇好多人都系变咗有钱人噶，好多都啦，系嘛？或者好多有钱人都同黑道有关啦。但系问题去到一个程度，一定唔可以话即系仲恶过差人噶嘛，仲恶过差人佢话事咁噶嘛，即系你等于系每一个差人都会问自己，咁你一生人即系从事呢个行业嘅个 career， 即系咧系咪就系得出份粮先？咁而家咪变咗烂仔先？我都变咗系咪？ 咁虽然咧有个俗语叫有牌烂仔，咁喺客观上嚟讲咧，咁佢哋都系一个执法者嚟嘅。OK， 唔系咁你好痛苦噶嘛，即系做咗呢个行业为咗出粮咁样。咁你好影响个士气噶嘛？同埋佢哋里边嗰个反应一定好强烈嘅，好强烈嘅。即系你就算律师都系噶，咁律政署里边嗰啲唔通又话有佢啊？哇！咁我哋仲使做嘢嘅，但系出嚟见客好，你代表政府出去见人，人人个个拎住呢件事问你嗰阵，你都好即系冇面噶嘛？系咪？ 变成一个案例咯，佢呢个变成一个案例咯。 百词莫辩啊！即系你政府系会。有钱人即系冇事嘅咁样，咁呢啲咁嘅讲法，你对做法律工作嘅人好，你对执法嘅人好，你都系觉得系一件好，即系令到你嗰个行业好冇面嘅事。咁呢个就反为唔系嗰啲政客咧，即系唔系揸权嗰啲政客可以谂到，亦都系咧点解咧？即系话佢唔系好敢喺唔系好清楚嘅情况之下，贸贸然翻嚟。 系，咪因为你成个行政体制嗰个咁嘅信誉系打破咗啊嘛， 系啊， 咁你行政体制就唔系净系靠行政长官同埋你嗰班任命官员， 事实上都系 ，OK， 咁事实上都系，咁但系靠下面啲公务员去执行噶嘛。 你而家翻到嚟，梁振英唔肯，你知梁振英好精噶嘛？ 系，咪而家仲可以赖啊嘛，就可以赖啊，系上边嗰班问题嘅啫，执行嗰班冇问题嘅咁 样。而家梁振英同大银牙唔系啊，跟足法律程序噶，我哋摸摸问问下咁啊。 咁如果呢单案咧都系违反嘅咧，咁你下边 跟足法律程序，咁你翻到嚟突然间律政署或者警察度，喂，我哋仲有个 file 喎，我哋张 statement 喎， 告到喎、啊，有新嘅证人出现、啊，搵到啲新料、啊，由头睇过咯、啊。喂，咁如果佢到时咁样，跟住你话唔好放佢，我应承咗咁，佢一反出去咁，你咪瓜得咯，即系个特首瓜得嘅。 啊， 喂，咪全城哗然咯，系嘛？所以你佢而家要经过法律程序，喺佢嚟讲必然嘅，但系咧，你系咪咁样佢就安全咧？翻嚟咧，唔知嘅、啊。在他来说是很惊的事，所以他希望你起码撤销了这件事，他回来都不用即是没通缉令，他回来又没事，那你再有什么移动有什么动静他们走都走得切，是吧？如果不是你就这样回来，可能就即是自己回到他的虎口那里，在他来说是吧， 是 即是他不会冒这个险。我想这个即是唯一的解释，就是为什么十年前已经通知了他，他还是不敢回来，因为他发觉话事嘅并不是特首，当时系董建华啊嘛，系咪？梁爱诗唔做，好似都仲系董建华一轮噶嘛。零四年二月哦，换咗啦，换咗曾荫权啦，系 啊， 换咗曾荫权啦。零四年唔系喎，零五年头换咗。换咗曾荫权喎，咁零五年十月啊嘛，梁爱诗 ，OK， 咁都唔敢，即系可见件事系仲有啲我哋未系好知嘅嘢，要等历史慢慢揭出嚟， 唔系嘅，我发觉历史咧系越耐咧，反而咧就越多人创造历史嘅 ，OK， 系啊。但嗱，我仲有样嘢，我觉得有啲问题嘅。佢话点解佢冇咗证据咧？我觉得冇理由。佢话有啲证人死咗， 譬如 过咗身啊，佢有口供留低噶嘛？当时审案有记录噶嘛？法庭嗰度 work to work 记低咗好多资料噶嘛？佢讲过嘢噶嘛？而家呢啲嘢拎出嚟，我 put 俾个陪审团，你信定唔信啫嘛？你唔能话冇咗证据噶嘛？呢、這个讲法完全系一般人呃一般人。呃一般人，嗱喺证据嚟讲咧，如果个人喺度，你系要个人出嚟讲嘢嘅，嗰啲叫 best evidence rule， 即系最好嘅证据。即系如果你有张支票系假嘅，你唔可以拎张 copy 上去个庭嗰度，你拎张支票出嚟。虽然嗰张 copy 系好准嘅，都好啦。即系你能够有正本，就系要俾正本。咁所以任何人作证咧，都系以佢讲喺法庭讲为准，呢、這个最安全嘅，可以被盘问。但系呢个人如果已经不在咧？佢留低嘅证供就可以用嘅，不过当然你系冇得再盘问佢咁解嘅。咁呢个就系涉及嗰个证供个可信性系低咗咁解，但系咧唔等于唔用得嘅，从来都冇话唔用得嘅。咁啲人就算过晒身啦，所有证人过晒身，佢哋留低嘅口供都系拎得出嚟用。 咁仲有物证咧？物证冇啦，系咪？ 系啦，仲有嘅。咁仲有你自己咧？咁你？律师可以盘问你，因为当日你已经走咗去啊，咁样问啊，咁样。 咁耐嘢都唔记得啦。 你乜都话唔记得啊？咁如果有陪审团审，喂，信唔信系陪审团决定嘅？唔系，反为唔系个官决定。 我冇计啊，咪咁啱抽定六个。 系定唔系？ 登嘅咁你咧， 嗱。啊，因为咧，其实又系嘅，已经系有晒偏见噶啦，一般人已经有咗、 啊， 有一定见噶啦，呢件案认为即系噶啦，系。嗱、啊、呢、這个嘢系唔公道嘅，但系冇得讲嘅呢样嘢。 呢个以我哋社会嘅准则去睇噶嘛？ 啊，即系常人嘅准则，咁要睇个官咧，识唔识得好好咁带引佢啦，所谓解释一轮啦，你唔可以咁啦啦啦咁啦吓，咁、啊、但系始终系唔可靠咯，嗰、那个安全性唔可靠啦。咁你点算呢？咁样，我觉得如果佢翻嚟咧，你话冇证据咧？咁其实要追下嘅，拎啲 file 出嚟睇下，即系咪真系冇证据嘅？你话冇就冇噶啦，或者你话唔够啊，唔够噶啦，系咪？除你揾独立大律师睇都可以，但系如果你话收起啲咧，咁啊独立大律师，即系或者公务员里面掟出嚟咧，将啲资料，咁就系又另一个丑闻嚟噶咯，系咪？咁呢啲全部唔系一个即系唔系一个人可以控制到啊，个特首可能控制唔到呢啲嘢。 嗯， 咁就危险啦。或者一可以控制到嘅咧，特首拍阿心口话我召起你，我认为你对社会好有贡献，所以咧，即系咧，我系准备特赦啦，亦都人道理由，叭叭叭咁啦。特首 always 所以好多谋杀，即系谋杀案嘅过咗三十年，佢 佢俾即係 review， 佢認為夠啦。咁即係由佢最後拍板，即係嗰啲少年版啊嗰啲咧， 係 咁到一個時候都係特首決定開放噶嘛。啊，歐陽炳強係嘛放咗啦，類似咯。即係呢個特首係有呢個權嘅，其實好清楚嘅。所以咧最安全咧都係請呢個梁振英啊自己行使呢、這個即係決定權。 OK， 就承諾放佢，咁係一定冇事嘅。翻到嚟咁，啲差人為要拉或者突然間啲公務員裏面又掟啲嘢出嚟話啊唔係喎用啊我哋要咩咁，咁你冇啊，你一句啊，即係你用運用你嘅特赦權，咁咧就一壓落去就完㗎啦。呢件事基本上佢一定係冇罪嘅，即係一定冇事可以赦免咗佢，特赦咗佢。而家就蘇花係唔肯啫嘛，咁多任都唔肯做呢樣嘢嘛。而咧又爭一樣啊，梁振英想唔想連任咧？如果早一年半載咧，早大半年咧，佢似乎係瓜緊咁啦，一任都做唔完咧，可能佢就冇乜所謂。而家佢又想連任喎，連任要直選喎，直選喎，要一人一票喎，就算係有得爭啊，都可能有第二個建制派出嚟，佢都要選下噶，係咪？咁喺咁嘅情況，佢敢唔敢即係怕心口照起，即係放佢翻嚟咧？係咪？咁嗱，呢個你嘅，即係嗱，有時即係天意啦，好多嘢係嘛？天意 講嘅呢啲。 如果董建華嗰陣記得臨走前嗰日搞掂佢，咁又得啦，係嘛？咁啊，最多鬧啫，鬧鬧下算㗎啦，係咪？有時都係做物弄人就咁解啦，啊！ 咁好啦，今日嘅節目成日差唔多啦，咁啊。案情咧有待发展啊，咁啊大家都继续去睇新闻啊，冇发生咯，唯有系咁咯， 好， OK， 拜拜。